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91面第一行，实乘观法，我们学到第七的后半段第七是有两段后半段经修辞对治做到之法，助于正观之心，开彼解脱之门，故名对治助开。那么这一段呢，很具体的举了例子，告诉我们呢如何来对治。用这个对治帮助正观目的是在解脱这个解脱念解是动词，就是把烦恼解除，脱离生死两种生死，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在六道里面的全有，这两种都有。在四圣法界里面，分段生死没有了它有变异生死如果变异生死也没有了，那就是不生不灭了这是大乘法里面讲的涅槃境界。解脱真正目标是在此地是帮助我们呢离开六道十法界，所以这叫对治下面举例子说从例子上明白之后这种方式我们就明白了，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就会用上了是就六臂六度言之我们现在就试着用六度做比喻六度的反面就是六臂。若人修上品调时，解脱不开，这个修上道品呢就是37道品，修37道品还没有办法得离无法达到我们修学的目标，解脱不开，烦恼没办法放下，六道轮回还是脱离不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功夫不得力了。37道品这种方法非常普遍，大小乘都用它天台大师把它分配在藏通别院，叫四教37道品藏教小乘，通教前面通小乘，后面通大乘， 别叫纯粹大乘，啊，没有小乘的教义。最后是圆教，啊，真正圆满了，一佛成，啊，成佛之道啊，啊，明心见性是成佛之道，超过藏通别。我们学了之后，才真正肯定了、明白了、相信了，断烦恼、证菩提不是容易事啊，不是口里说说的，说的容易做不到。啊，一般人常讲啊，学佛的人多，真正相信的人少啊。早年台中李老师常说，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啊。连这么一个法门，善导大师说的万修万人去，现在念佛人啊，李老师常说一万个念佛人真正往生只有三五个，啊，万分之三，万分之五，这不成比例。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们学了这一段就明白了。啊，修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包括八万四千法门，包括无量法门，都在其中啊。啊，不但解脱不开，怎么样呢？见贪惑起啊，这个经验我们自己有啊，不要问别人了。啊，念佛堂念佛、绕佛，或者是直进，哎，忽然贪心起来了，傲慢心起来了，嫉妒心起来了。坚令心起来了，别烦恼起来了，妄念起来了，胡思乱想了，急动观心，啊，将我们的观照功夫破坏了。将我们念佛的心扰乱了，如果没有这些情形，念佛真的是万修万人去啊。我们说实实在在的话，这也不能怪自己，无始劫的烦恼习气在这一生当中从小没人教啊。啊，现在的社会风气很不好啊，处处都在引诱人呢，你怎么能不生烦恼啊？你要是不生烦恼，那就是俗话说的，你是佛菩萨再来的，你不是凡人。如果是凡夫，这些烦恼肯定时时刻刻现前。啊，与生命财 这举出三个例子，这都是我们自己念念没有忘掉的非常坚固的支柱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命，我们的财。这个命代表了精神生活，财代表了物质生活。心都用在这个地方啊，你想保住它，你想得到它，殊不知这个东西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当用施邪之法而对之，不失身体。啊，现在在这个常住里面做义工的同学们，啊，每天劳身劳力，这是身体不适啊。不求报酬，不要报酬，啊，到这边来做工作，这身不适。命不是，你看这次日本的灾难啊，核子发电厂出了问题了啊，就有那么多人牺牲自己的生命到里面去工作去服务，希望把损坏的地方修复好啊，听说已经死了好几个人。啊，明知道进去就死啊！啊，这是用命去布施啊！啊，这是值得人非常尊敬的，牺牲自己小我，希望大家得到安全。啊，日本的地震这几天还是有，还很频繁啊，最大的到六级啊。那么核辐射现在科学家已经提出报告了，整个北半球啊，在最近这两三天之内就会变节了啊，整个北半球统统变节，每个地方都有啊，但是它的量很微少，还不会损害人的健康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信息啊，也是告诉全世界的人啊，核辐射在一个地方爆发会遍布到全世界。随风驻留。啊，风飘到哪里它就落到哪里。如果在一个星期当中这个世界上爆发的核子弹爆发20颗，不要多，20颗，全世界的人大概一大半都死掉了。所以日本这一次这是好事，等于说给全世界人敲响了警钟，你们要不要打核子战争？打核子战争没有胜负，是同归于尽，大家一起都死，就打这个战争啊，没有胜负的啊，核武战争没胜负啊，科学家警告世人 现在世界上拥有核武国家的人啊，把他们的核子弹头通通加起来，大概有将近20000多枚，每一个核子弹可以毁灭一个城市，世界上的大城市还不到20000个啊，其实不必毁那么多，刚才我说的一个星期爆20颗，全世界就没有了啊，是辐射飘到哪个地方，那个地方就一片死亡。这是佛法里面讲的小三灾啊。以前我们看到经上讲的小三灾不懂啊。30多年前，35年，我50岁的时候，第一次到日本去访问，在日本住了20多天，去看过长崎、广岛。我看了之后才恍然大悟，懂得佛经上讲的小三灾，小三灾就是核武战灾啊，经上讲小三灾的状况是战争7天，7天的战争，一个星期核武战争，战争结束之后有7个月瘟疫，瘟疫是什么？就是辐射，严重的辐射啊，原子弹那个光照到之后，顶多半年，人就死掉了啊，那是非常非常严重啊。接着7年、7个月、7天，叫饥饿啊，饥饿是什么呢？没得吃啊。核子弹爆发的那个地方被炸了之后，确实到第8年地上在长草，我去的时候是第8年，地上刚刚长草，日本人告诉我整整8年地上在长草，那地上草木都不长，当然人要饿死啊啊，所以小三在讲的是战争、瘟疫、饥饿啊，就是核武战争啊。啊，大三灾是水、火、风。啊，这是大三灾。水灾能够淹到出产点，火灾能够烧到2产点，风灾能吹回3产点，4产叫福田，4产没灾难，福报大了啊，升到第4产呢，是大小三灾都没有了啊！不管是小三灾是大三灾，总而言之是毁灭性的灾难啊！小三灾是人祸啊，大三灾我们叫天灾。啊，天灾人祸啊！啊，我们看到 科学家对日本啊这个辐射的灾难啊，这已经有科学的证据了。现在飘到外面啊，这个北半球、欧洲、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啊，通通都测到了啊，但是很轻微，不足以伤害人。能够伤害人的呢，还在日本境内啊，他们受射辐射程度严重，所以对身体有伤害啊。飘在外面的很轻啊，轻微啊，可是如果一个星期要爆为20个核子弹或者是核能发电厂，一个星期有20个核电厂出事，在全世界整个人类都遭殃这个几率可不可能？非常可能。全世界现在有多少个核电厂？一个大地震，一个大灾难，日本能出事情，其他国家地区照样出事情。这是个大麻烦，不是小事。啊，现在地球灾难频繁，知道什么地方哪里的哪个时候哪个地方出事对学佛人来说，这是一个忠告啊，是一个警告啊。这个世间还能留恋吗？现在做打算还来得及啊！就像一般预言所讲的2012 12月21号至少还有一年半的时间呢，啊，这个时间对修净宗人来说的是足够足够了，啊，净宗修行要能得力，那这一段就非常重要了，啊，我们要真正能放下，要真的看破。身体、生命、财物都是假的，尽量去做好事。为什么呢？那是能带得走的。你造的善业、恶业能带得走。啊，你的身体，啊，你的这个财富带不走。啊。带得走的东西我们要认真干，带不走东西的东西统统放下，拿来做好事啊，所以用布施来对治，对治兼贪啊。若破戒兴起，拐为净宗，当却持戒律而对治时， 啊，这是我们修净土同学在家要严格的支持三规五戒十善，要用严持戒律来对治，因为你不能够守住三规五戒十善，念佛能不能往生？跟你讲老实话，不能往生。啊，说你往说想能往生，能往生，那是鼓励你的话，不是真的。那李老师跟我们说真实话，你看台东莲社的莲友，这是他自己的学生，啊，跟李老师都几十年，啊，李老师在台东创办莲社，到他往生38年。这么长的时间跟到他，能不能往生？不能往生。天天接受他教诲，接受教诲都不行了，不干了。啊，天天讲，天天听，他也能说，他做不到啊，还是搞贪嗔痴啊。那这一分法子，这些对治法，李老师38年不知道讲了多少遍了。我在台中10年听的就不止几遍了。啊，不干那就一点办法没有了。啊，老师只能劝你。啊，听得懂听不懂是你的事情，听了之后肯干不肯干也是你的事情。与老师不相干，与佛菩萨也不相干，到时候自作自受啊。啊，现在这个时代讲民主开放自由，谁都不可以干涉谁。啊，父母不能教儿女，他不接受我。老师不能教学生，这是个什么世界？啊，跟古时候一对比，反常啊，180度的反常。那就人心坏了啊，所以感召大灾难，啊，整个人类在地球上存亡最后的关头啊，啊，能回头的这还有救，不能回头的那真叫随他去吧，无可奈何啊。首先我们明白了要救自己啊，救了自己才能帮助别人，救不了自己你怎么能帮助别人啊。说到三规五戒十善，我们再向根里头去挖，那是什么呢？弟子规感应品十善业，这是根本的根本啊。今天三规五戒十善为什么做不到？没有弟子规，没有感应品，你就做不到，你想做也做不到。 三归五戒十善是以弟子规跟感应篇做基础。没有这个基础，那只是空谈而已。出家人更是要做到。出家人要不能做到，连在家人都不如。这个意思要懂啊，不能轻视在家人啊。无量寿经三个汇集本，还有一个戒教本，这四个本子全是在家人做的。第一个本子是宋朝王龙书居士做的，第二个本子是清朝咸丰年间魏默生居士做的，第三个本子是民国初年夏莲居居士做的，全是在家的。一个戒教本是乾隆年间彭继清居士做的，全是居士啊。做得好，祖师给他印证。王龙书居士的汇集本，莲池大师给他作证，偶益大师给他作证，出家人要是轻慢居士，瞧不起居士，错了。居士也是菩萨了。维摩居士跟释迦牟尼佛同时代出现，佛门里面都知道两尊佛，出家佛释迦牟尼，在家佛维摩居士。释迦佛的弟子像目犍连、舍利弗，上首的弟子见到维摩居士也是顶礼三拜，右饶三掌。你看那个礼节跟对佛完全一样啊，没有差别，做给后人看的。很可惜现在这些人没看懂啊，都认为一出家就了不起了。大法师的架子就摆出来了，错了。所以我们的毛病很多，要不好好的对治怎么办？以持戒来对治破戒。永远记住释迦牟尼佛入灭之前留给我们的两句话：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学佛无论在家出家，第一个是要持戒，第二个是要能吃苦。不要怕苦。怕苦你永远离不开苦。六道轮回苦，三恶道苦，地狱苦。只有能吃苦的人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 古今圣哲、大圣大贤，他们有经验之谈。苦尽甘来啊，苦中有乐啊，是真乐。乐中有苦是真苦，那个乐是假的。啊，人能吃苦，就心安理得。啊，他心是定的，他心是静的，心是安的，生智慧，不生烦恼，那个乐真乐啊！啊，你看孔夫子的学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那个生活苦到那种程度啊，他每天笑呵呵的，非常快乐啊，不改其乐。他乐的什么？乐的道啊。乐的对宇宙人生通达明了。没有恶念，没有恶言，没有恶行，你说多快乐。啊，眼前人家以为苦啊，吃的这么简单。啊，自得其乐，这里头真乐。你没有入这个境界，你得不到；入境界，你就尝到这个乐趣啊！若嗔恚暴怒、常生愤恨，当用忍辱而对之。啊，这个烦恼时常起现行的。面对人事物，稍稍不如意就发脾气了，啊，起怨恨心，啊，佛经里面常说，一念嗔恚起，百万障门开呀，一念嗔恚心。啊，得到是什么？得到是无量无边的障碍。嗔恚心堕地狱，贪心变魔鬼，愚痴是畜生。不持戒，不能忍，你修的大福报到哪里去了？到阿修罗罗刹里面去了，那不是好地方啊！啊，所以要用忍辱来对治。啊，中国人晓得嗔恨容易惹祸啊，傲慢、嗔恨、嫉妒常常是连在一起的。啊，这个东西惹的祸， 在历史上能看到记载的很多。你冷静观察现前，现前也非常之多，你常常可以看到。家破人亡，一生败劣，往往都是这个原因，不能忍啊！所以中国古时候的教育，从婴儿就叫他忍，就叫他要让，不准争。啊，开头学忍让，然后再提升，啊，从忍让到谦让，啊，谦虚，最高的境界到礼让，让到底呀，利益无边呐，这是信德。信德带来给你的是福报啊！啊，傲慢、嫉妒、嗔恚带给你的是灾难啊！那是地狱果报啊！啊，嗔恚堕地狱啊，傲慢、嫉妒是属于嗔恚的一分呢、啊。你说这个多可怕！世间功名事业，处世间修道正果，都要靠人，不能人的决定不能成就啊！人如仙人。能够忍受割礼王给戒身体，他提前成佛了。这个示现是告诉我们，忍辱的功德有多么大，能帮助菩萨提前成佛。所以即使我们受再大的冤枉，再大的屈辱，都要忍。啊，你能忍，这一关通过了，你境界提升了。你不能忍，你马上就下去了。啊，我们愿意向上提升，还是往下堕落的？啊，这要用智慧去选择，不能感情用事。感情用事，那就是怨恨报复。啊，那个果报在三途。智慧用事，忍辱，不把它放在心上，境界立刻提升。这些果报立刻就现前了，快得很呐！啊，诸佛、化身菩萨，没有一样事情不能忍。所以他能够成佛做主。啊，这种例子非常非常之多。啊，在我们周边，时时刻刻、在在处处，你都能看到。 要觉悟，不能迷惑。若放于懈怠，自中闲荡，当用精进的知识。啊，这也是时时多多修行人，因为放逸懈怠、懒散、退心，啊，这一生修行不能成功，依旧搞六道轮回，随业流转。太可怕了。啊，而且这个是什么？一般人通病啊。精神提不起来，啊，学佛的同修，初学佛的时候很勇猛啊。古人讲的话，说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像那么回事，真干呐。嗯，学佛两年呢，两年就变成老油条了。佛在天边，啊，距离就远了。学佛三年，佛就变成云烟了，没了。啊，这个就是放逸懈怠啊。啊，自己那一点善念，那个好心。保不住啊！啊，很容易被外面财色名食睡的诱惑，一引诱就跑了。啊，古人讲高明厚利，啊，那个诱惑人。现在小小一点名利就把你诱惑又跑掉了。你算什么？啊，最初看他修的真不错啊！啊，赞叹他，夸奖他。啊，小小名利放在面前，心就变了，佛就没有了。你说那怎么行？这个社会诱惑力量到了，什么时候我们才真正做到了？不被外面境界诱惑了啊，不被外境啊干扰了，不被外境干扰是你有定功，不被名利诱惑你是你有智慧了。啊，定功智慧没有得到，那你就是持戒的功夫。你严持戒律，能够抵挡一下。啊，定是很难攻破的，慧就化解了。啊，那是最高的境界呀。 下面浮掉支撑散乱不定，当用禅定对之。啊，这是在用功的时候。我们念佛，如果是打佛七，就很容易发现。啊，念佛堂绕佛的时候很勉强。啊，止境的时候，坐下来没几分钟，他打呼睡着了，这叫昏沉。啊，这是一个毛病。另外一种毛病呢，啊，在止境的时候，一坐下的时候，妄念纷飞，啊，这叫掉举。浮就是讲心浮气躁啊，啊，他心安不下来，定不下来，这两种毛病，啊，常有。我们在初学时候也曾经有过，啊，我昏沉的现象没有，掉举的现象有，啊，好像没念佛没有止境的时候，心很安静没事啊，怎么一坐下来的时候妄念那么多？啊，老师告诉我，你妄念本来就是那么多，你没有发现，你现在想定下来了，这才发现的。不是说坐下来才会有的，不是的。啊，是原本就这么多，没发现。那么这种现象不要害怕，正常的。啊，你不要理会就好。认真的这一句佛号继续念下去，把精神集中在佛号上，不要理会这些妄念，妄念不理会它，自然就没有了。那佛号你特别注意，注意它集中在什么，佛号就越来越清净。这是定慧的功夫啊！啊，所以要用禅定来对治。啊，那么昏沉的时候精神提不起来，别人在止境坐的人你可以起来，在后面去惊醒，这不至于昏沉。另外一个方法呢，到佛前就拜佛。啊，你拜上200拜300拜，啊，昏沉把它带走了，你的精神可以恢复。啊，事上出的毛病有事上的方法来解决，理上出来的毛病呢，那是用理来解决它。所以84000法门从哪来的？是众生有84000烦恼，佛就是从对治烦恼建立法门。法门不是真的，烦恼没有了，法门也就没有。所以法上应时，何况非法。啊，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在这个境界里，给诸位说，所有法门也都没有了。啊，为什么呢？你已经完全恢复健康了，你没有毛病，所以什么药、什么治疗的方法都不要了。啊，再要用药，要治，要用治疗，那你就又病了。啊，所以佛法是帮助我们断烦恼的，啊，它也不是真的。千万不要对他生起贪爱，一贪爱就完了。 那个病就更难治了。若昏沉暗色愚痴迷惑，当用智慧而对之。啊，这个沉昏暗色都是代表没智慧。我们一般讲糊涂啊，人没智慧啊，糊涂傻瓜了啊，就这类的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给他讲什么，他听不懂，他不会开悟。啊，愚痴恶作，啊，迷惑颠倒，啊，这个要用智慧，智慧是体。三十七道品是手段。啊，戒律是手段，禅定也是手段，为智慧所用。啊，那这些手段都是好的，都能帮助人解决问题，啊，帮助他们断烦恼。啊，帮助他们成就菩提道，帮助他们念佛往生。六波罗蜜以智慧为主。啊，那么前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全是手段，有智慧。遇到问题就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对治它，啊，就像大夫一样，啊，他有智慧，遇到病人，看到他什么病，知道用什么样的药，啊，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药，啊，没有智慧你就不会用，有智慧你才会用它。前之六种观法是正行，这是十乘观法了，十种啊。我们现在学的是第七，前面六种都是正行啊，学佛的正行。啊，六度等法为主道。啊，像六度、三十七道品这些东西，统统叫主道。啊，帮助你。涅槃经云：“众生烦恼非一种啊，佛说无量对治门。”啊，这个无量就是常讲的。八万四千法门，对治八万四千烦恼，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再看下面第八，知位次，这也很重要，就晓得自己修行的阶位。我现在修行，我到底是在哪一个等级啊？像菩萨五十二个阶级，五十二级我是在第几层啊？这个要知道。位即行行所立之地位，次就是次第啊。像小乘有四果四相 啊，我们现在是在哪个地位？啊，大乘菩萨有51个阶级，第52是成佛。啊，连佛一起算呢，是52个位次。啊，51个是菩萨。菩萨51分作十住。啊，十信，从十信算起，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就是50。上一次有个等觉，51。我们现在在哪个等级？因为知道自己的等级，你就好用功了，不会生增上慢。啊，不要以为我自己已经证阿罗汉了，我自己什么菩萨再来，什么佛再来，那你就完了。修得再好，将来到哪里去了？到阿鼻地狱去。为什么会到阿鼻地狱呢？你没有证得，以为证得，这叫大妄语。大妄语的果报在无间地狱。啊，是不是你有意的呢？不是的。不是，是误会。自己以为真的，实际上没真的。啊，像我在前面跟诸位讲的，我那个也是老同修的一个老妇人。他修佛比我早啊，以后他看到我修佛的很欢喜，他告诉我他已经是真的阿罗汉。我怎么看也不像，怎么跟他说他不服，我真的真的了，不是假的。到最后我没有办法了，我说阿罗汉有六种神通，你有几通啊？我说第一个天眼通，虚脱环就真的啊！我们在你家里坐在你家客厅啊，你家外面是马路啊，隔着这个墙，你能不能看到到外面啊？马路上车人的往来没看见？我说那不行啊，那你虚脱环都不够资格啊！这样给他讲，他才明白了，到最后他才接受了啊。这个不是他有意，他不是有意骗人，真上慢。障碍你，你功夫没法子向上提上啊。啊，造成了无意的大妄语。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念下去。次即次第，所谓啊，为所立之位，高下浅深，不相混杂也。啊，实性浅，实住就深。啊，再往上实行，实回向。再高的就是实地，实地成为圣人啊，住行回向啊，住行相，这个30个位次叫行人。我们通常讲三行十上，是十圣啊，三行是30个位次，行人，十圣是十地啊，再加上这个等觉就是十一地。这11个位次称圣人， 三心是圣啊。没有证到的位置，以为证得了不行啊。那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自己修行到什么一个阶段，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要说这个菩萨戒位了。你说平常念佛，念到功夫成片啊，我们知道，功夫成片也有九品，上中下九品的。如果是上三品，功夫成片，上三品。不但是欲知时知，自己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啊，真想去，念头才生，阿弥陀佛已经收到了，他就来接引啊，这不是一心不乱的，不是功夫很深的啊，是一心不乱，那个位置是阿罗汉的位置。理一心不乱是初住以上的境界啊，这是我们讲大乘法啊。那么我们就晓得功夫成片，连小乘初果都没有证得，啊，执事道是什么？你这一句念佛的功夫得力，能够把烦恼控制住。烦恼不起作用，就是这么个功夫啊，就是我们常常讲了，我有能力不受外面境界诱惑，不受外头境界干扰，这叫功夫成片，不是一心的啊。一心里面层次也不等的，但是最低的是虚脱环的程度。金刚经的四相破了，它真的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四相破了啊，四业心。理业心呢，金刚经后半部四见破了，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那个功夫深啊，那是生十八庄严土啊。啊，四义心生方便有余土啊！啊，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没造四义心的是凡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的能力就是你念佛的功夫深啊，可以不被外面境界干扰，不被外面境界诱惑，你有这个能力。你一心什么都不想，我就到极乐世界去，我不想在这个世界等了，这个世界什么样花样的时候都骗不了我啊，都不能动我的心，这样的功夫叫成片啊，这样的功夫实在讲也就不容易啊啊，能不受外头境界诱惑吗？啊，财神明是谁？能不诱惑吗？啊，看到的时候能不动心吗？如果还不诱惑，还会动心，我们往生就没有把握。为什么？功夫没成片。啊，我们可以不被外面境界诱惑，不被外面境界干扰，我们念佛往生就有把握知位次是多么重要啊！ 啊，多少人修行以为自己不错了，结果都修到三途去了，连天道都没有往生了，啊，跑到三途去了。啊，这个就是不知道为此。啊，别人说的，什么佛菩萨说的，鬼神说的，都不能承认的。啊，你看印光法师。我们在《永思录》里看到的名字我记不得了，我这几十年看，刚学佛的时候看的啊，有个居士，他这个女儿不信佛的，啊，他们家里也不信佛啊，但是他一个阿姨幸福啊，是他母亲的姐妹，是有一个幸福啊。他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到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大家都认识，白衣观音。他梦中看到白衣观音，告诉他，大势至菩萨到你们这边来讲经啊，你一定要去听，你跟他有缘。那梦到这么个怪梦，第二天就跟他妈妈讲，佛教里头有没有个观世音菩萨，没人知道，那乡下没人知道啊。问他的姨妈，他姨妈说有，极乐世界西方三圣有观世音菩萨啊。他说大势至菩萨到我们这讲解，那大势至菩萨是谁呢？是印光法师啊，所以再去打听有没有一个印光法师啊，真的很少人知道，知道人不多啊。有个老居士告诉他有，普陀山啊，普陀山呢有个印光法师，是没错，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上海啊，最近到上海来了，主持护国卸载发挥八天啊，每天都讲开示啊，他们家就认得听，就跟印光法师见面，把这个梦告诉印光法师，印光法师把他臭骂一顿，胡说八道，妖言惑众啊，说他是大师父的，一口否定，下一次你要是再讲这些话，你永远不要来见我，以后就不讲啊。在印光法师面前求受皈依，法师很慈悲，跟他受了皈依啊。一直到印光大师走了，圆寂了，他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观音菩萨告诉他，印光法师住世只有四年，果然四年他就走了，一点都不错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别人说我的时候我不承认，我跟印光法师不一样，印光法师也许是真的，我绝对不是真的，我是个凡夫啊，我学经教学得这么辛苦，如果是再来人不应该这么辛苦啊！啊，我天天要读书啊，我要是两个星期不读经呢，我也会受外头影响啊，那这不就清楚了啊。如果说是佛菩萨再来的，依照华严经讲得通， 每一个人都是佛菩萨才来的。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个个都是佛。啊，那我当然也是嘛，个个都是啊。那什么佛呢？迷惑颠倒的佛啊。啊，迷失了自信的佛啊。啊，现在我们学这个学佛，目标不是别的，目标不是求人间富贵啊，不是求名闻利养啊，目标是回归自信。啊，我把我的佛找回来。问题是啊，学佛的目标在此地。啊，人间天上什么荣华富贵，如果不想干，我们不贪念这个东西。啊，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如梦幻泡影。啊，把我们的自信佛找回来啊，这是真的，别搞错了啊。下面说，若修行者不止为此，下根障重，非为正住不明啊，却生上慢，就是增上慢。啊，他傲慢心就起来，自己以为真的是佛菩萨再来了。这个问题太严重了。啊，为什么呢？这个业是地狱业。好心学佛，最后堕地狱。你是冤不冤枉？真冤枉啊！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他没有智慧啊！现在学佛难呢，为什么呢？没有好老师指导，所以走错路的人就不知道有多少啊！还有许多人。妖魔鬼怪冒充佛菩萨，这不是真的啊！说再来人，哪个人不是再来人啊？你来过去生中是人，这一次又到人道来，也是再来人。由过去生中天人下来的再来人，个个都是再来的。因果通三世，我们有过去世啊，那不就都是再来的？哪个不是再来的？出生都是再来的啊，前生是人，这一生到出生道去了啊。你看李世民跟我们讲过，他前生是皇帝，死了以后都出生道。啊，出生道以后又到人道，人道以后又到地狱道。为什么是这样呢？业力在支配，他自己做不了主。啊，六道轮回是业报身呐，业力做主宰呀。啊，我们能够明白，能够知道一些，啊，是因为长时间不离开经教，啊，经教里面我们读得多了，啊，对于一切事理，啊，经论讲得很清楚，古大德注解讲得更清楚。啊，我们从这些地方得到信息，啊，逐渐了解事实真相。啊，现在的科学好，啊，科学相当进步，啊， 已经把许多佛经上的道理都证明了。啊，加深我们的信念。啊，我们再不怀疑了，就得受用。啊，经上讲的非常清楚，讲的变数是无数次。什么经论上你都能够看得到。啊，就是个看破妄想，就是个迷与悟。啊，真能够把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那就是阿罗汉，那是真的，不是假的。与世俗世间一切法不分别了，分别心断掉了，你就是菩萨。不起心不动念，你就成佛了。那我们都会说啊，我能讲得很清楚啊，我没做到啊，啊，我还是起心动念，还是有分别，还是有执着啊。只可以告诉大家说，现在这个分别执着一年比一年轻，这是真的。也就是外界对我的诱惑，对我的干扰，一年比一年轻，一年比一年少。啊，这是我现在的功夫。我没有真断掉啊，我真断掉的时候才入这个位次啊，菩萨五十一个位次我才入啊，我现在第一个位次都没入啊。第一个位次是初信位菩萨啊，跟小乘须陀洹断证的功夫是相等，但是智慧不一样，大乘智慧比小乘智慧高太多了。啊，我们这个六十年的修学，可以说阿罗汉辟支佛的智慧不如我，但是他们的位次比我高，那是真的。啊，我这个智慧是解悟，不是证悟。他们智慧不如我，智慧比我小，他是证悟，他不是解悟。那就我学的比他多，学的比他广。啊，但是这个东西不管用。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念佛还行，但是念佛也要把这个东西放下。这个东西放不下的话叫所知障。啊，他会干扰我往生。啊，往生的条件是清净心，不是说你知道东西多少，与那个不相干。啊，那个东西要相干的管用的话，那科学家都可以往生了，都可以成佛了。那科学家他知道啊。啊，声闻缘觉所知道的不如科学家，不如哲学家。这个要懂得了，结跟行啊，两桩事啊。啊，能结不能行没用处啊，能行不能结管用啊。啊，行就是放下。啊，真能放下，它就真管用。啊，我希望个个人成就。我一生从小没有嫉妒心，啊，欢喜人家比我好，在我之上，啊，为什么呢？我享他的福，啊，我在他之上，我累呀，我造福他享啊。 啊，我们这个学院，如果同学们的时候个个都在我之上，我今天什么都不要做了，我在这享福了。啊，你们现在个个还不如我，那我怎么办呢？我天天干吧，天天在修福，你们大家享福啊。啊，我有一本小册子，我二十二三岁写的，啊，这里里子，你看看我的小册子，你就知道我很小就有这种思想。啊，我希望各国人比我好。啊，如果我是世界第一，人人都不如我，这世界就完了。啊，大家都比我好，我就很快乐了。啊，我有能力，我会尽量全心全力帮助别人求学。啊，好学的人，我看到就特别欢喜。啊，想尽方法也得要帮助他。所以，正上慢也生气，这慢是傲慢。啊，位极均佛，均佛均是均等，跟佛相等了。啊，未得未得，没有得到，称自己得到了；未证未证，没有证得，以为自己证得了。啊，那么底下举例子说，小乘经中，斯坦。小乘修禅定的，他修到初禅，他误会呀，他以为证初果；修到二禅呢，他以为证二果；修到四禅天，他以为证了四果，错了。四禅与四果不相干。啊，大乘经中摩诃菩萨受记，什么摩诃菩萨？摩啊，这个菩萨是受了菩萨戒的菩萨，受菩萨戒的人很多啊。啊，上师给你受记，啊，你是什么佛再来的？你是什么菩萨再来的？那是魔给你受记啊，不是佛啊。他自己没有证果，他怎么能知道你证什么果位啊？现在在这个时代啊，还特别多了。啊，自己公然宣布我是什么佛什么菩萨再来。啊，在这个佛门里面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啊，就是身份暴露了就要走，那就是真的。身份暴露了没有走，假的。别受他的，别上他当。啊，像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的。 弥勒菩萨，这传记上有啊。啊，布袋和尚宋朝，跟岳飞同时代，啊，南宋高宗时代的人，出现在浙江奉化，啊，奉化的学度寺就是弥勒菩萨道场。他是那个时代的人啊，这个人不知道从哪来的，在学徒寺住的时间很长啊，也不知道人家叫他什么化名都不知道啊，他每一天拿个大布袋啊，成天在街上东晃晃西晃晃，就干这个事情。人家供养的，他就往布袋里一放。啊，所以人家就叫他布袋和尚。啊，所以中国说那个弥勒菩萨像，都说他的像，这是他自己跟大家宣布的。啊，他走的时候，往生的时候告诉大家他是弥勒菩萨再来的，说完之后他就走了，这是真的，说了不走是假的。那为什么？你骗人啊！你还是为名闻利养欺骗众生，说了马上就走，真的啊！所以中国的弥勒菩萨通通说不带和尚像啊，天台山过清寺的三个义工风干和尚，这都出家人，风干和尚阿弥陀佛再来，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两位菩萨做义工的，在哪里？厨房里啊，一个是厨房烧柴火烧火的啊，一个是挑泔水的啊，这两个人疯疯癫癫的啊，人家都认为他两个人神经病，一天到晚胡言乱语，说的话人家听不懂。啊，喜怒无常。啊，这么两个义工。啊，怎么发现的呢？发现是风干。啊，风干一天离开了国清寺。啊，到外面去游方啊！啊，遇到一个学佛的居士，啊，姓吕，正好他母亲生病，他是个孝子，到处求医，啊，就碰到了风干和尚。风干和尚把他母亲的病治好了啊，他就问风干和尚说，师父你是住在哪里？我住在国清寺。哎呀，国清寺我正好要到那个地方，是他的治区，他正好这个皇上派他做这个地方的太守啊，好像啊，是官是太守，就好像是现在的市长一样啊，所以那个地区国清寺是归他管的啊，在他管区里啊，他就向他请教国清寺有没有高僧，有没有圣人，他说有，他说有两位文殊普贤两位菩萨，他说在哪里？他说在国清寺啊，就是寒山拾得 你到过清寺，你去找他两个，那两个是菩萨实现的。所以是空干告诉吕太守的。太守到过清寺，到处就打听了这个寒山拾得，人家觉得很奇怪。过清寺那么多大和尚有名，讲经说法，你都不找，怎么找那两个人？神经病，两个人疯疯癫癫的，这是有啊。他说那不管在哪里，你带我去看啊。结果你看的时候，那两个傻疯了，说说笑笑，太守见到就拜啊。结果人问他，他说风干和尚告诉他，这两个人是文殊菩萨化身来的。大家才知道啊，知道之后啊，这两个人就笑又笑又骂，就是这胡说八道的时候就跑掉了。跑到山上去的时候，这山分裂了，山分开了，他走进去，山再合起来了，再找不到了。那风干到哪里去了？以后没有踪影了，就失踪了。这是真的，身份一露，绝不住世。那身份露了还住世，就决定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这是佛门一个老规矩啊，我们要懂啊。你真懂得这个规矩，你就不上当了，你就不会受骗了啊。这是什么菩萨再来，那是什么菩萨，全是假的。啊，现在这种情形在中国，在外国到处都看都听到啊，我听到了，我们也不说啊，是好是坏都不要放在心上，法法皆如，法法平等啊，我们用平常心对待就好啊，见怪不怪，老实念佛，这就对了。啊，所以这一点是佛门常识，我们了解的是对自己有好处，心总是定下来。啊，他是佛菩萨再来，我们有证得佛菩萨的慈悲，这个位次与我还是不相干呢、啊。若知为此，则无如是之事。我们自己晓得自己的身份地位，就不会有过失了。啊，所以这特别这一段的时候，告诉我们自己要晓得自己的位置。啊，你才能真正的发奋用功。啊，我们今天求生西方净土，西方净土有三杯九品，那就是它的位置。但是净土是个特别法门。什么法门呢？平等法门。有没有位置？有，虽有平等。啊，凡夫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跟观世音菩萨同桌吃饭，观世音菩萨等桌，平等，这是十方世界里头没有的。啊，所以极乐世界是真正的平等世界。啊，佛与众生平等啊，啊，生佛不二啊，生佛一如啊，啊，你看，你到那里去，身相跟阿弥陀佛的相平等，啊，阿弥陀佛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你一到极乐世界也是身是无量相，相有无量好。一样的 阿弥陀佛无量寿，你也无量寿。阿弥陀佛充满了智慧，你也充满了智慧。你的智慧相好从哪里来的？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无界修行功德加持给你的，这么一回事情，你说阿弥陀佛的恩德有多大？阿弥陀佛对你有多好？你走遍虚空法界找不到第二个人他对你这么好，这么样的真实你要不相信，你不好好的学，不到极乐世界去，你只能怪你自己没福报没智慧所以真正明白了，学老太婆什么都不懂，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决定往生，而且生到极乐世界品位不低呀，他绝不是下三品。为什么？下三品不可能站着往生，坐着往生欲知实知这样走，这种瑞相就证明凡生同居土上辈往生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能做到的如果我们要是方便土往生，那就要断惑，就要放下至少把执着放下，事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你生极乐世界决定是生方便土，而且决定的是不要执着了凡夫最严重的烦恼就是想控制想占有为什么呢？不知道全是假的，不知道这是一场梦真正了解了，那个占有的念头控制的念头就一扫干净了那你就提升了一级了，你就不是凡夫了，小圣虚陀洹苏陀洹的小圣为什么执着？我有的供养别人不要了紧紧抓住阿弥陀佛不放，我就成功同修们如果真正知道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万缘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亲近佛陀，你这一生圆满了不再搞轮回了家亲眷属难分难舍，告诉他一起修求生极乐世界，才永远在一起聚会不能到极乐世界，一死过人走过人去了，永远不再见面，这是事实这个一点都不假了过人的业报不一样过人的去处不相同了解事实真相的时候才知道放下是正确的，全是假的 这个世间人与人虚情假意，说穿了全是自私自利啊，通通是造轮回业，轮回先造轮回业。啊，轮回里面受苦。啊，明白人要早一点放下。第九，安忍，安即不动，忍即忍耐。安这个字叫平安，中国文字充满了智慧，中国人讲平安，平是平等，啊，平是因的，安是果，安是因，乐是果。啊，怎么样才叫平呢？上头有个和。啊，和是因，平是果。不和哪里来的平？不平哪来的安？不安哪来的路？你中国文字妙啊！啊，读外国文字有没有这个东西啊？中国有啊。所以中国文字是智慧的符号。啊，你不认识这个字，你不知道念什么声音，你看这个样的形状，你就晓得它什么意思。啊，智慧的符号。啊，中国这些东西在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里的你找不到啊，其他国家文字都是拼音啊，只有音不知道它的意思。中国文字你不知道它的发音，你懂得它的意思，就高明就告诉人啊，这是老祖宗的真实智慧 啊特别是文言文，文言文真实智慧当中的真实智慧啊。为什么呢？它不变语言会变啊，外国的语言跟文字是一致的，语言变了，文字就变了。啊，就外国的古文，欧洲的拉丁文，现在没人认识。啊，中国的古文，现在只要学过文言文的都认识。啊，都懂得它什么意思。啊，这是中国的祖先。啊，用这种工具把他们的智慧，把他们的经验，把他们的方法流传给后世， 这个工具可了不起啊！啊，文言是世世代代永恒不变的。啊，文言文难不难呢？不难。啊，你只要好好的学，一年就通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民国初年小学生的作文啊，我还收藏了那个时候大概有十一二本的样子啊，这些年来到处搬家啊，搬的距离都太远，搬的次数太多，都搬不见了，还剩两本。啊，那个时候十岁啊，小朋友写的聪明的八九岁啊，十一二岁写的，现在大学文学院的学生看不懂，不要说是写不出来，他读都不行，都看不懂，你说有什么难呢？他现在他不学了吗？啊，我们在台中学佛，啊，李老师告诉我，佛经文言文写的，最浅的文言文，啊，在中国文学里就称为变文，叫变体，也就是当时的白话文。啊，那佛经的说就是汉唐时代的白话文。比文言文浅啊，它是文言文啊，所以要想读佛经，一定要学文言文啊。文言文怎么学呢？老师告诉我，你能够熟读，就是能够背诵五十篇古文，你就有能力读文言文。如果你能够背诵一百篇古文，你就能够写文言文。啊，那我们说一个星期去学一篇背一篇，一年五十个星期，你用一年的时间文字就通了，障碍就没有了。啊，文言文的钥匙就拿到了。四库全书大藏经在文字上没有障碍了，一年时间。啊，两年的时间，那你更扎得更厚，不但你能读，你能写了。啊，所以只要用两年功夫就行了。你要不相信，你到伦敦去看看，你看看剑桥大学，啊，伦敦大学、牛津大学的汉学系。啊，他们里面的学生都是外国人。我们今天讲说文言文，他们能读，我们不如他。他的这个中国话讲得非常标准，标准的北京话。那我们跟这些学生，跟这些教授，啊，汉学系的教授，不要用翻译。我们一点障碍都没有啊！啊，我们看他拿中国这些典籍，拿着佛经啊、儒家经典、道家经典去写博士论文，你不能不佩服他。啊，他们在中国文字上下功夫，所以两年的功夫，他文言有松。我们跟他在一起，自叹不如啊！ 那为什么外国人两年能够把中国文言文学好，我们不行？这桩事情我们要好好去想想，错在哪里啊？要向人家学习啊！就将来中国大学里头教汉学、教中文的都请外国老师，那就笑话了啊！非常有可能。中国大学文学院要到外国请老师。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